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又到了周末的时间当中，又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聆听这样的一种欧西音乐的空间里边，我们用这样一段时间去让我们感受一种在音乐当中的沉浸。而刚刚呢，我们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Ali and Fila featuring Giuseppe Ottavian 带给我们的 Brilliant People。那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样的一种维伦比的音乐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选择，希望你能够来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一起去沉醉，希望你能够来和我一样喜欢这样的音乐。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Sunrise from my childhood， 来自我的童年的一种在夏天的日期 当然还有日落，来自 Cloudy 带给我们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继续让我们把心绪持放下去。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无论什么样的境况，我们要大声对自己说爱自己，也要大声对你身边的人说爱对方。 Digital Rain We're No Angel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Seven O'Shine 带给我们的 Mahia's Day。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这样一些个持放的音乐，不知道你是否还能够继续愿意把自己的心绪沉醉在这里呢？这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放在这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当中去继续感受一下这种音乐持放的力量。我们应该怎么能够选择一种无穷无尽的道路？来自于 Tiger Forest， The Endless Road。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在节目里面我们会听到了耳边这样的 chill out 风格的持放音乐，能够让我们走进一种像是豪华酒店的大堂的感觉，也有可能各位朋友们可以用这样的一段音乐配上自己的一个喝茶的时间，休憩的时间，来让自己的心放松，因为毕竟是在周末的时间里面嘛，对不对？那也有可能呢，这样的音乐可以陪伴大家去感受一下在周末的一种，比方说我们要去看画廊了啊，也可以用这样的音乐来代表一种自己呢对于这样的一种艺术质感的认同。而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关注 Not the Same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V Ray featuring Zetandale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Of the days we spent together, I'm not afraid of your hesitation. Live my life, I'll never take offense from you and you. How to be stronger? We beg and you stay with me no longer.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有时候我们会说到，我们在一片雨过后之后，会闻到空气当中一些清新的泥土的清香和那些个青草的味道和气息。那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植物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扩展成为这空气当中甜甜的味道。那甜甜的空气一般都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季节里面呢？可能会在夏天，当然也有可能会在秋天，也许是在六七月份，也有可能是在九十月份。而耳边这样的作品就是来自于 Zero Cult featuring Vibrous Affair 带给我们的 Sweet September， 甜蜜的九月。九月份我们可以通过甜蜜的空气给自己在一个秋天的时候稍微的度个假，可能也是忙碌了大半年的时间，也应该让自己稍微的休息一下了。不过此时此刻我们毕竟还应该面对每天的工作生活，去尽心尽力才行。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音乐作品。当然除此之外，也欢迎各位听友们能够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询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每一首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作品的列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有些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总需要用音乐来多一种调剂。在这里让我们继续把心中的太阳升起，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的 Chill Out 释放音乐。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今天我们要听到就是来自于 Danik 带给我们的 Funk Radio 系列当中的一些音乐作品的混音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让我们来欢迎一下 DJ Danik 带给我们的全新大作 Funk Radio。第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J Hotway featuring the Him 带给我们的 Jigsaw。 My finger is on the button. my finger is on the button. Push the button. 本来音乐就是来自于 Danik 带给我们的 Funk Radio 系列作品的其中一个，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Danik 他的一些亲情的混音作品的全新发布。耳边刚刚我们的音乐刚刚离开我们耳边，就是来自于 Felix Grand featuring Funk Machine and General Levi 带给我们的 Felix。正在玩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音乐内容，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的话，马上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每一首的混音作品的名称都为您列好单子了。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今天的混音作品 by Danik。当然了，我们也在这里呢邀请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那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当然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会有一次直播，凌晨2点到4点是重播。如果你在夜里边也依然睡不着觉的话，在周末不妨来关注一下我的声音啦。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Julian Forent Party Don't Stop， 一起来自于 Andrew Mathers 带给我们的 Batra。

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电音舞曲的混音时段，将会听到来自于北京非常著名的一位 DJ Leslie JC 他的第2017年的一个，在2017年的一个特别值得去关注的作品，叫做 Silk。丝绸，在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那种丝滑的质感，就好像你在吃某种巧克力，或者在喝某一种的咖啡，或者在喝威士忌一样的感觉。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无论它是下午还是在夜里，你都可以用音乐让自己更加的，就是闭上双眼去想象一下，你生命当中有哪些瞬间是那种特别特别顺滑、特别特别悠然自得的那些个瞬间、那些个场面，可以给自己更加沉醉的音乐体验。来自于 Eleven Five 带给我们的 Crispy。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听听我们耳边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DJ Leslie JC 带给我们的 Silk 这样的一个具有真丝质感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刚刚我们听过了 Eleven Five 带给我们的 Crispy 之后，我们也听到来自于 Shingo Nakamura 带给我们的 Always， 而稍后马会有另外的一部分，包括像是来自于 Telemanca 带给我们的 Walking the World， 以及来自于 Nigel Wood 带给我们的 This is Us，这就是我们 Silk 这样的一种质感，我们在音乐当中可能还真心比较少听到，但是这样的一次机会就可以让我们领略一下音乐人们他们是怎样用音乐去诠释一下丝滑质感的。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查询歌单，马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在今天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的一种声音的融合，当然在各种各样的声音元素里边，我们可以寻找到你自己所喜爱的那一种，无论是风声、雨声、水声还是怎样的一种声音，我们都可以用音乐加上一种声音元素的采样混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能够打动你的音乐形态。而这样的一种音乐形态确实是电子音乐。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跟您来去分享的电子音乐内容，来自于 DJ Leslie JC 他的作品 Silk。 再次感谢各位听友们、网友们热情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详情。当然了，也更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穿越北极圈之旅正在招募中，西藏、新疆、马来西亚和南极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